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畅谈 古今风云人物。 张伟国、罗永生、曾卓然、邱日， 详论人物生平，道破历史谬误，检视成败得失。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古今风云人物， 同你分析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月13日朝早8: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嘅。嗱，寻日咧星期日啦，咁啊大家见到啦，香港马拉松咧就系举行咗啦。呢个咧就系事隔1年3个月左右啦，就再举行有呢个国际嘅大型嘅田径赛事嘅。咁田径总会咧就话今届咧有超过34,000人参加嘅。咁大家有冇参与到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对今届赛事的路线啊，或者天气啊，甚至乎咧系可能系参赛名额啊等等，有啲乜嘢嘅谂法嘅。咁至于咧讲到呢一个田径赛事咧，我哋今日都揾嚟嘉宾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啊。电话旁边有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裁伍于豪喺度嘅。早晨啊，伍于豪。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嗱，先问一问啊，你会点样形容今届赛事个成个气氛啊，同埋成个筹办嘅过程顺唔顺利啊？咁咧？ 如果作為主辦單位咧，咁我哋都好高興，尋日即係嗰個賽事都整體上大致即係都係順利完成嘅。咁當中因為如果對比翻2021年，即係都係喺疫情期間去舉辦嘅吉爾界啦，咁其實整體嘅氣氛啊，參賽嘅人數當然即係比再嗰一屆係再倍增啦。咁亦嗰個氣氛係我哋都睇到係即係更加熱鬧，亦都啲跑手係更加開心咁樣。 咁啊，即係伍於豪頭先咧，我哋講到話个气氛都好似几好咁样啦，咁我见到你话参赛名额咧，其实就37,000个噶嘛，咁实际上譬如出席嘅人系有几多啦，同埋占咗嗰个个百分比系点样噶？ 咁个参赛参赛名额啦，好似主持所讲咧，就37,000人。咁至于当日即係实际上嘅出席率呢，咁大概34,700多位嘅选手啦，咁占咗整体个名额大概係94%左右嘅。 嗯哼，其实呢我见到你哋都即係新闻稿寻日就已经讲緊话呢一个出席率呢係历年之冠嚟㗎喎，即係你哋有冇估计过咩原因所以係历年之冠呢？ 这个都是少少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因为我哋过往疫情之前大概嗰个出席率都是八十 584左右嘅，咁即係去到超過90，其實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偏高。咁當然可能係亦都係一個疫情之下啦，即係都放寬咗個防疫措施之後，係一個首個大型賽事啦。咁另外相信再比對比21年，就係因為再譬如話其他嘅要求，譬如話限聚令啊、檢測方面啊，甚至乎我哋都容許公眾去喺啲打氣機度參與啊，咁嗰個幾個原因亦都可能有幫助咁樣。 嗯，因為尋日咧都見到嗰個氣温啊都偏高啦，同埋咧即係個相對濕度亦都係更加高，咁啊都講到話啊係氣温咧係19至24度啦，相對濕度其實90%幾，甚至乎去到100%添嘅，即係呢一啲嘅狀況會唔會都尋日有冇留意到，影唔影響到大家嗰個參賽嘅情況，譬如身體狀況啊等等咧？ 其實都特別留意嘅，因為即係你我諗都留意到大會，或者我哋都經可能其他一啲跑手啊、教練啊，其實都喺唔同嘅媒介，都喺賽前都呼籲翻，即係特別要小心，即係嗰個天氣對嗰個表現或者對個身體狀況嗰個影響。咁賽後我哋都其實有同啲跑手去傾嘅，咁其實整體當然佢哋亦都有預算，咁所以即係佢哋都真係都調整咗少少策略，就係即係頭半都真係可能是保守少少，咁去到尾段先再去發揮。咁亦都其實佢如果個體感方面啦，其實真係比一啲乾爽嘅天氣，其實就一定係辛苦嘅。咁有啲話可能跑兩三公里都即係再出唔到汗，其實都感覺係比即係乾爽嘅天氣之下都係辛苦啲嘅。咁但係因為佢哋預先已經有咁嘅心理準備咧，亦都調整咗嗰個策略咧，其實即係都好開心，即係大部分嘅跑手都好順利完成個賽事咁樣。 其實呢個天氣嘅狀況咧，有冇話即係影響到大家可能受傷嗰個嘅機率咧？因為我睇翻尋日咧就話都有成34個馬拉松嘅跑手就係受傷送院噶嘛。咁而家最新佢哋嗰個可能留院啊，或者出院嘅情况，有冇啲最新嘅数字啊？ 嗰度我哋就仲会今日稍后会跟进嘅，因为即系都我哋都系会同翻即系相关部门医管局啊嗰边去跟进翻啲情况，咁留意翻即系佢哋系咪有部分已经出院啦？咁应该我哋稍后会再攞多少准确嘅资料咁样。 嗯，如果睇翻其实应该系35个先至啱啊！睇翻你哋寻日5点嘅报告嘅话，咁啊即系其实如果比较起过往几届嚟讲咧，即系35个人送院嘅呢个数字系属于一个点样嘅水平咧？有冇啊？ 都是一个即是平均啦，即係冇一個特別高或者特別低咁，因為即係可能唔同天氣，喺受傷啊，或者係即係一啲不適啊，咁可能係唔同嘅情況。咁譬如話好似尋日我哋嘅醫療總監所講啦，其實今年可能係一啲過熱啊，即係可能係一啲少少輕微中暑啊嘅情況會比較多啦，或者甚至乎因為嗰個可能有少少濕啦，咁可能中間會有機會扭到啊、跌傷啊，咁其他情況可能就係、是、即係乾爽的時間可能他們會盡力的，那可能有些即是譬如說其他的狀況都會是有的，是的。 咁同嗰个嘅路线咧有冇关系咧？因为今次就话即系都叫做回归翻传统嘅路线啦。咁但系都有啲人讲话啊，嗰条长命车即系讲到去西隧嘅嗰度咧，都系比较辛苦。有冇话收到呢一方面嘅反应？有冇需要有啲咩调整啊？ 其實就呢個西隧呢度，我哋都沿用咗都真係好多年，因為其實當個終點無論係喺呢個即係零六年之前喺呢個灣仔金錢廣場啦，又或者之後2007年2006年之後咧，係搬咗去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咧，其實西隧呢個賽事都係即係貫穿咗九龍同港島嗰方面嘅，咁都一路沿用。咁其實即係一啲有經驗嘅參加者或者參加過嘅參加者都絕對對佢係即係都好熟悉噶啦。咁當然我哋可能有機會即係在將來咧有機會去變個路線啦。咁可能都要視乎翻我哋同尤其我諗大家都知道，我哋都同啟德有一啲啟德體育園係有一啲即係初步嘅聯絡、初步接觸。咁如果係即係有機會去即係將個路線去調整咧，都可能係即係可能兩三年後嘅事嘅，係啦。 嗯哼，咁今年變嘅其實都仲有嗰、那個其中一啲嘅獎金啦，即係講到話呢個超級千金先生小姐，其實就係全馬嘅男女跑手係分別喺3个鐘或者3个半鐘之內完成賽事咧，就1万蚊嘅獎金。其實今年嗰 個嘅獎金咧，即係個比起以往係多咗好多下嘅，即係多咗九倍，係升咗十倍。咁所以咧就想睇下咧，其實嚟緊啊，會唔會都繼續係有呢一個嘅即係獎金會繼續維持啦？或者呢個係咪都係吸引力之一啦？ 我諗嗰、那個吸引力咧，或者嗰、那個對個嗰批接近或者已經係有呢、這個即係能力水平咧，就絕對係好吸引嘅。咁當然我哋即係今次賽事完咗之後，我哋都會同翻即係尤其我哋嘅贊助商啦，會係即係再討論翻即係嚟緊一屆嘅獎金嗰個安排咁樣係點樣？咁會唔會係即係有一啲新嘅獎項啊，或者維持翻即係現有嘅？咁我哋都會係一平去檢討咁樣。 講起話嚟緊一屆，如果大家都關心啦，咁其實嚟緊一屆會係幾時咧？係今年內會發生啊，定係出年，定係咩？我哋個計劃係點樣啊？ 我哋而家暫時計劃，因為原本尋日啊嗰場賽事咧，本身係屬於2022年嘅嚇，咁係只不過係即係因為即係嗰個組織上面即係喺個時間上面方面係有啲急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延遲到係2月12號。咁至於正式2023年嗰一屆咧，我哋初步都係即係計劃會係嚟緊11月嘅中嘅時間，應該係19號咧星期日嚇，咁會係舉行嘅。咁當然我哋都因為啱啱完咗即係啲場賽事啦。咁我哋都會好快同政府部門啊，我哋自己嘅合作伙伴啊，咁會一路去傾，盡快即係落實咗，譬如話個日子同埋整體上個規模同埋嗰個賽事嘅分佈，咁就會即係盡快公布咁樣嘅。 而家冇啲目標話希望有幾多個參賽名額啊，吸引到幾多海外嘅跑手過嚟咧？ 名額方面，我哋都初步相信會係比今年會即係更加高啦，咁希望就進一步係一個復常咧，因為舊年報名嘅時間或者宣佈時間，咁當其時仲有一啲檢疫或者隔離嘅措施，咁我哋都即係尤其希望係無論係國外或者係一啲即係其他海外嘅一啲參加者咧，就真係可以係即係參加翻呢場賽事，咁就真係令到即係個賽事係進一步復常，亦都係更加回復翻一個即係國際馬拉松嘅元素咁樣嘅。 好啊，唔該曬，伍於豪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伍於豪咧就係香港田徑總會嘅行政總監嚟嘅。啱啱同大家講到咧，就係馬拉松啊，啱啱喺星期日尋日啦舉辦咗嘅香港馬拉松嘅賽事，大家有冇參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經歷嘅。咁喺開始下一個題目之前咧，先同大家關注一下靶場消息啊。今日咧由上晝8點到夜晚9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咧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咧會掛起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咧附近就會掛起紅燈指示。咁大家咧就係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咁我哋講一講另一個話題啊。咁啊講到咧，即係呢個週末啊，其實大家就喺通關之後嘅第一個週末啦。咁大家有冇即係去內地嗰度係去玩呢？大家會用邊一個口岸呢？因為咧喺呢個週末入面就見到，其實就係新香園圍同埋蓮塘口岸咧兩日啦，個公眾停車場都係爆滿嘅。咁情況係點樣呢？我哋就喺電話旁邊揾嚟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同我哋傾傾呢個話題。早晨啊，劉國勳。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先問一下咧，呢兩日有冇過去香園圍嗰邊睇下，其實個情況係點樣啊？ 呢兩日我都有過去香園圍口岸嗰度睇睇啦，咁就整體嗰個交通狀況咧都係幾暢順嘅，因為運輸署都安排咗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例如 B7、B8、B9 啦，咁 B7 就係由上水粉嶺去香園圍蓮塘口岸啦，咁嗰、那個就每一日都有嘅，咁呢個整體班次我見得到由平日去到禮拜六日咧，其實都特別加咗班次去應付星期六日嘅客量嘅。咁另外 B8、B9 又分別由大圍嗰邊啦，或者屯門元朗嗰邊去口岸嘅。咁整體上面加埋區裏面嘅交通配套咧，咁係見得到旅客如果用交通工具咧都係暢順嘅。不過個停車場咧就好快就爆滿咗啦！咁見到首個嘅週末咧，其實就喺10點幾嘅時間咧，停車場已經係爆滿。咁我亦都喺之後咧，去到現場睇睇，真係泊滿曬車嘅。咁變咗就可能如果揸車嘅旅客咧，就可能真係要泊喺附近嘅停車場去揾地方去泊啦。 嗯， 其實咧，我見到就直情係話有預約嗰啲咧，即係可能都係唔能夠拍入去個場入邊啊，可能係要喺附近嗰度拍啦。咁尋日係見到即係政府產業處有呼籲過啦，咁亦都見到運輸處咧就呼籲大家就用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啊。有冇話去了解翻咧嗰個情況，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話個停車場係咁爆滿咧？ 我諗第一首先就係嗰個停車場個容量的設計是比較少一點，其實大約只有400個車位左右，這個在他當初規劃的階段的時候，我自己無論在區議會的交通運輸委員會的上面也都講過，喂，400個車位其實有時一個商場都不止這麼少車位啦，這些跨境重要的停泊設施其實應該是要多一些車位。我見得到我的黨友陳恆斌也都在立法會是提出過的，咁所以本身個設計容量是不夠的，因為我哋睇翻過去的經驗，你睇翻喺皇崗，雖然佢要透過轉乘皇巴去皇崗口岸，咁但係皇崗皇巴站附近好多個停車場咧，過去其實平日又好或者週末都好咧，都係附近嘅停車場全部都泊滿過嘅，嗰度都超過400個車位嘅。而喺羅湖上水嗰、那個Pack and Y 個轉乘站咧，那個泊車咧都係泊滿，咁所以呢啲轉乘嘅過關泊車需求其實都多嘅，咁所以本身個容量設計係唔夠嘅。咁第二我睇翻個網站咧，其實都係相對比較簡單啦。我今朝去睇睇，其實未來七日想預約呢個停車場嘅車位咧，佢都係顯示車位不足。咁但係究竟而家泊車嘅情況係點咧？喺個停車場個網頁其實係顯示唔到嘅。咁變咗可能有啲人預約唔到嘅時候，佢又唔知道停車場究竟有冇位。咁佢可能都會想揸架車去試下泊到。咁變咗可能會有啲揸到去又要排隊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諗個網站個設計都要去改善嘅。 而家咧就話咧，因為即係實在太多嘅預約啦，亦都咧就有停車場嘅職員咧就見到啲報道講啊，話因為預約系統出錯，所以就超賣，咁所以咧先至去唔到，亦都因此咧就喺呢幾日啦，都係冇辦法再上去再預約噶啦，暫時咧就係鎖咗呢一個系統先，咁可能就出現咗頭先劉博芬講到啦，話個網站呢度咧即係而家暫時都係車位不足嘅問題，不過咧。劉國芬就比較關注啦，咁點樣去再改善呢個網站嘅設計呢？係咪可以見到究竟上面有幾多架車呢？咁同埋頭先你講話容量嘅嗰個問題呢，而家現時就400個位啊，咁你話要增加，其實我會關心係喺邊一度增加啦，同埋要增加到幾多你覺得係足夠呢？ 我諗短期你話要加建都難啦，即係想老實咁講，即係蓮塘香園圍一個新嘅口岸，當初要規劃興建嘅時候，其實附近一帶大把地方嘅。我諗而家你話喺個場裏面係比較難啲啦。咁但係睇翻喺場外面香港嗰邊咧，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嘅荒廢嘅土地嚟嘅。咁所以如果政府係即係我相信有需求，自然就會有人去願意去做嘅。咁政府喺個規劃上面，其實可能批多一少少嘅臨時停車場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可以方便得到即係市民去到附近可以泊車嘅，因為附近嘅而家睇翻只係得一個臨時停車場嘅啫。咁其他都係一啲荒廢咗嘅土地擺喺度嘅。咁而其實亦都停車場系統的確係可以有優化嘅空間啦。你見得到其實。一啲商業嘅停車場、商場嘅停車場，其實你上網可能都睇到，而家停車場係泊咗幾多個位嘅。咁呢啲係比較簡單嘅。咁而我覺得進一步就係可能日後都可以同附近如果有啲臨時停車場嘅話，亦都可以將佢納入埋同一個系統裏面咧，睇得到例如蓮塘香園圍口岸本身嘅停車場有幾多個車位，附近嘅。臨時停車場的車位有多少，咁呢啲亦都係現時嘅科技做得到嘅，咁所以可能最快嘅方法就係喺附近去做多一啲嘅臨時停車場咯。 你話起碼要加到去2000個，見到你有喺報道講過，係咪一個即係、你覺得呢個水平可能要幾耐先至達到到啊？ 我諗其實你呢啲即係比較大型嘅基建啊，即係跨境嘅設施。你最少要過千個嘅停車位啦，咁我覺得2000個係比較合理啲，因為我明白到可能而家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建造业议会推算，由而家到2027年，多个工种欠缺人手。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 上中下游咁样去做一个开始啦，下游必须要系引入新血啦，中间嗰个需要改善待遇环境啦，喺上游嗰度咧一精简啲程序，提高个效率。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平民化的意思就是一些好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就是会将一件首饰之类在上面就挑些花纹，令它不要那么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都会在武馆里面、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千禧年代啊！咁头先嗰节咧，我哋就访问咗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啊！咁就讲到寻日举行嘅香港马拉松咧，就嗰、那个嘅参与嘅人数咧，就有超过34,000人啦，出席嘅比率咧系历年嚟最高嘅一个比率嚟嘅。咁佢亦都讲咧话，田总希望啊，去到11月中嘅时候可以举行2023年嘅香港马拉松啦，目标咧系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嘅名额俾大家参赛，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呢一个嘅讲法啦？可以带你1872311同我一齐分享一下。而家电话旁边有刘女士嘅，早晨，刘女士。 早晨， 早晨你好啊，想讲啲咩？ 小姐， 系听到你讲啊。 我发觉咧，嗱，今届嘅马拉松咧，仲冇嗰段时搞到啲咁好咯。 哦，点解咧？ 因为咧，嗱，而家啲外籍人士多咗，啲外籍佣工咧，咁佢哋直情咧可以。竟然怎样就蛇铺在地下，成全个围院都是他们的。 嗯。 这个呢，我们由一个叫做围院走出来呢，那里叫做波斯富街的，有道。而波斯富街和这个怡和街那里是行人天桥的。那里呢他们都霸晒的那里。你有时真的想大雨，想落雨，落雨的时候想想避下雨，其实冇位嘅。 明白，即系你都担心到嗰个嘅路线上面啦， 唔系啊， 会 系佢哋咧就霸晒佢，咁啲跑出我屋企人都话啲跑手点跑啫？你阻上嚟跑到出马路咯，虽然系通咗路啫。 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女士。咁啊，刘女士咧就即系睇到啊，究竟嗰个嘅外佣咧，可能喺铜锣湾呢一段嘅路径上面嘅话，咁同个路线会唔会系有重叠咧？咁，咁我哋除咗讲呢一个话题之外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我哋而家会同大家转一转话题，讲下咧就系猪只咧感染呢个非洲猪瘟嘅情况。咁大家咧有啲咩谂法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因为咧就系渔农自然护理处啊，喺星期六嘅时候就公布啦，佢哋。嘅職員啊巡查上水打鼓嶺一個豬場嗰陣時，就發現32隻豬入邊咧抽取嘅樣本做檢測咧，都係全部豬隻咧都對非洲豬瘟病毒係有陽性嘅反應嘅。咁佢哋就根據相關嘅應變方案啦，就即時禁止有關豬場咧運出任何嘅豬隻，直至另行通知。而喺豬場入邊咧，大概100隻豬咧都係會被燒毀嘅。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同埋即係有冇啲擴散嘅風險嘅咧？咁啊，大家可以打1872311講講你。对非洲猪瘟嗰个谂法，而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有香港禽畜业联会副主席林荣源喺度嘅。早晨啊，林荣源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各位听众好。 早晨啊，头先讲到呢一个嘅即系有猪场入边验到有猪只有非洲猪瘟嗰个情况咧，其实业界嗰个反应啊，对呢件事系点样噶？ 就業界對呢個反應當然係好好驚恐啊，好人心惶惶啦。因為始終非洲豬瘟，如果喺個食肉場喺個食肉嗰個層面嚟講咧，就對市民就影響唔大嘅，但係對我哋農場、對我哋豬場嗰個運作咧，就會個影響會好大嘅。 嗯， 因為如果一旦發生好而家打鼓嶺呢個豬場，雖然係佢一個好細好細型嘅豬場，但一發生咗之後咧，就要全部撲殺啦。同埋要再去復業咧，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嘅啊。 嗯，其實有冇一個即係譬如傳播啊，或者甚至乎大規模咁去傳咗其他豬場，有冇呢啲風險嘅咧？你覺得？ 其實呢個風險當然係有嘅，一定係有嘅。就啲，但係2019年開始咧，就我哋農場同埋漁護處啊、政府部門啊，都同我哋去評估下呢個風險啊，同埋相關嘅措施。都會提升嘅，包括呢個消毒啊、防疫啊各方面嘅嘢嚇。 嗯，而家其實嗰、那個防疫啊、消毒啊嗰個啲措施係點樣做噶？ 就盡量係如果冇需要進入農場嘅，我哋一定唔會俾佢進入嚟啦。如果進入嚟要做咗防疫啊，要譬如好簡單要消毒啊，同埋我哋每天都有豬車嚟車運送啲豬上去上水屠房啊咁樣。嗰啲車全部嚟到都要我哋要重新去再消毒啊咁樣嗰啲嘢啦。 嗯哼，即係因為我見到咧，即係漁護處其實都有啲好詳細咧，講緊話各個方面咧都要去消毒啊嗰啲嘅問題啦。咁但係其實都好，即係有陣時都可能掛一漏萬，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咧？係有啲受感染嘅豬隻已經係流入咗市場入邊嘅咧？ 我覺得呢個機會比較微啲咯，因為如果當一個豬場受到感染之後咧，你係好難去剝離呢個非洲豬瘟嘅，就豬隻會有發病啦，會有死亡啦，你冇辦法係，即係你冇辦法去再繼續運作嘅啦，嚇，即係所以你話會潛伏喺個豬場啊，各方面會機會會低啲咯， 嗯， 同埋你知道農場多數都係啲偏遠嘅地方咧，有時候有啲野豬咧就對我哋係有好大嘅威脅嘅嚇。 嗯，其实有冇可能咧，即系今次估计到个源头系嚟自边一度，先至会可能系个别嘅猪场嗰度发生咗有非洲猪瘟嘅情况啊？ 其实源头呢个要寻源头系相当困难嘅，因为其实好多非洲猪瘟嗰个病毒咧，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嘅，包括喺肉制品啊，同埋佢而家佢发生打鼓岭呢度咧，系个堆填区嘅侧边嚟嘅。可能或者有啲雀仔啊喺嗰度食嗰啲污糟嘢啊嚟到呢边又食嘢啊咁样都会有啲影响嘅吓，但你话确实嘅源头咧就我觉得系比较难去揾嘅吓。 咁其实会唔会都好难去避免类似嘅事再发生咧？即系你话啊，佢可能喺堆填区附近，咁亦都即系有机会系雀仔可能担咗一啲即系受感染嘅病毒去咗猪只嘅饲料嗰度，因为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传播嘅途径嚟噶嘛。咁你哋会唔会好难预防咧？咁样 呢个只系即系其中一个猜测嘅啫。但系我觉得呢个非洲猪瘟系比较系难去寻找呢个源头嘅。啊、真係好難去尋找嘅。其實好多方面，如果要講有機會嘅，喂，你行過街市，跟住你行翻去農場，已經可能會有機會嘅。所以我哋如果我哋出外翻嚟之後咧，鞋啊、衫啊，我哋都盡量唔會帶翻入農場嘅、 嗯， 一定要將佢喺即係另外一個休息間，你換咗衫啊，或者再重新消毒先進入農場嘅。啊， 咁而家見到有豬場發生呢件事咧，你哋會唔會可能都提高啲個意識啊？會唔會可能即係清潔得更密啊？或者檢測可能都要做密啲喎？ 会噶会噶，我哋呢个绝对系会噶，因为系我哋嘅农场嘅生命财产嚟嘅。因为万一如果再感染到咧，你个成个农场系成个 lock down 咗，成个系要第一，你都睇听到啦，渔护处要全场要扑杀晒，所以系要复业，唔系话你短时间可以复业到嘅吓、啊，所以要可能要搞两年以上先可以复业到啊。所以对我哋业界嘅影响好大吓、啊，对市民嘅影响反为唔系好大。 嗯，同埋咧，其實我見到除咗係個別農場啦，即係有豬瘟嘅呢個非洲豬瘟嘅農場咧，佢以為撲曬啲豬之外咧，其實係佢豬場附近三公里其他範圍嘅嗰啲豬隻都係，即係嗰啲農場都係會受到影響嘅，係咪啊？即係你覺得呢啲措施合唔合適啊？點樣嘅咧？ 我覺得呢個措施係非常之合適嘅。就佢其實咧，就佢發。肇事豬場佢三公里範圍之內牽涉到嘅豬場咧，都係可能喺呢10天之內係唔可以有豬賣出市場嘅。 因為是要可能十日到咧八九日啊，漁護處再去農場，再其他嘅農場啊，冇受感染嘅農場去攞咗樣本翻嚟 check 過之後，如果係正常嘅，因為始終非洲豬瘟如果潛伏喺個農場，可能佢會喺一個禮拜左右或者一個禮拜以上開始會發病嘅啊，所以漁護處呢個係做得相當適合嘅啊，我覺得係啊。 咁會唔會呢一個禮拜就影響咗香港即係豬肉嘅供應啊，或者價格？ 呢樣嘢絕對唔會，絕對唔會。我哋其他香港其他農場可以填補到嗰個空缺嘅，同埋影響嘅豬場都唔係多嚇，可能係四至五個嘅啫嚇。 而家其實本地豬可能供應喺市場嗰度，大概個比率係點樣嘅咧？即係頭先你都好有信心話唔會影響到。 其實我哋本地農場佔嗰個市場佔有率係大概8%左右嘅啫嚇。 嗯，所以其實可能佔嘅百分比同就已經相對， 同埋佢係其中之五個農場，同埋我哋其他農場可以填補不足，絕對可以嘅嚇。 嗯，講到農場嗰個營運咧，即係就住呢一件事，我見到都有立法會議員就提議話，其實係咪可以參考一下內地嗰個嘅做法，係做一啲多層式嘅養豬大樓，咁樣咧就即係唔使好似而家香港啦，通常開放式或者半開放式咁。咁喺一個即係密閉啲嘅空間入邊養豬嘅話，就可以即係減少或者避免頭先你講話有雀仔可能飛嚟飛去啊，有機會傳播病毒呢啲嘅情況。咁你點樣業界點樣睇呢個嘅建議啊？ 呢個建議我哋當然係舉腳贊成啦，但係要政府再行出一步，我諗都要需要啲時間咯嚇。因為其實密封式養豬其實我哋喺本地農場已經好多，包括我在內，我哋都係密封式養豬噶啦嚇。我哋已經全部密封式噶啦。 嗯，点解话系可能都仲要行，仲要等下咧？ 系啊，绝对系啦。其实呢个系一个初步构思嚟嘅啫，吓、咁又要政府嗰边各方面又要地方啊，各方面又要好多嘢要审批得到先得嘅，吓、 最主要系地方定系点样？仲有啲乜嘢嘅具体？你觉得需要审批嘅？ 地方资源都好紧要嘅，起一栋呢啲社唔系即系个价钱唔系少嘅，喺我哋普通农户嚟讲系根本系，我觉得系支持唔到嘅，吓、 嗯，即可能一定是政府的津贴啊资助你才可以做到啦，是不是 呢？如果政府因为你知道元朗南有一批都是会受结业的农友的啦，咁其实我哋都是跟政府傾緊呢啲嘢嘅吓，呢个都是方向嘅啫吓。 好啊，咁啊，同阿林永源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林永源咧就系香港禽畜业联会嘅副主席嚟噶。头先咧就讲到啊，系渔护处嘅人咧喺上水打鼓岭一个猪场咧，就系发现咗猪只咧对于非洲猪瘟嘅病毒有阳性嘅检测嘅反应啦。所以咧系呢一个猪场咧唔能够再运出任何嘅猪只，亦都咧系喺场内嘅100只猪咧都会系被销毁嘅。咁大家对于呢一个话题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统统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翻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同大家转下话题啊，讲下啲喺学校嘅日常啊。咁因为最近咧，就见到有家长咧喺讨论区度就讲到啦，就话近日学校嘅午膳供应商咧就活力午餐啊，延迟送饭去到学校，令到咧多间学校嘅学生都唔能够准时咁样去食晏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有冇家长你哋学校即系你嘅屋小朋友咧，学校真系有呢个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电话旁边揾嚟有小学校长孔伟成同我哋讲讲情况。早晨啊，孔校长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你好啊，想听下你有冇了解到近日咧呢一个嘅饭盒供应啊，系咪即系你真系了解到可能你哋自己学校有冇啦，或者其他学校有冇即系出现呢一个可能唔准时嘅情况啊？ 其实系有嘅，我哋星期四嗰日啊，就系迟咗少少送嚟啦。咁当然就唔算话好严重嘅咁样。咁但我知道有啲学校系迟咗成9个字都有嘅咁样。 我想睇下咧，其實會出現譬如頭先講時間呢個問題啦。但我見到有啲咧係講緊話，譬如質素啊等等，都係可能有各式各樣不同嘅問題嘅。即係你了解到其實有邊啲類型嘅咧，仲有啲咩症狀發出現？ 譬如啲飯啊、意粉啊比較硬啦、啊，咁硬你都可能係即係煮得唔夠熟啦、啊，咁樣。咁嗰啲食物咧，譬如啲肉類咁，都有同學嘅反應都係唔夠熟嘅咁樣。咁同埋都會有啲混亂嘅，就係、是、譬如通常有四個餐俾佢哋揀，咁但係到最後咧，可能得兩個餐嚟咗咁樣。咁數量佢係足夠嘅，我諗即係個供應商都知道一定要供應到足夠嘅數量。咁但係個種類咧，可能佢好多原因令到佢哋唔可以提供原本預咗嘅個四個種類，可能得兩種咁樣。 其實你了解多唔多學校有呢個情況，同埋即係你都話各種各樣嘅原因，有冇即係問翻供應商，其實有啲咩原因導致會出現呢啲狀況？ 他們的答案就跟媒體的報道一樣，都是說人手不足，這個是他回覆的人手不足。據我所知，用親這間公司的學校基本上都是有我剛才說的情況出現的。 甚至乎我聽過有些說是會拒絕訂單的，有沒有出現呢？ 在我學校就沒有出現，我亦都沒有聽聞過，因為這些拒絕訂單除非是臨時的，通常是譬如我們活力咁樣，佢一個月是處理一次的，咁樣咁二月嘅佢哋都處理咗啦，咁三月嘅就未開始啦，咁樣所以就暫時未聽到話拒絕訂單嘅。 頭先你講咧話都有啲嚴重嘅，譬如係遲成九個字咁樣啦，咁即係因為你知道跟住落去同學仔嗰個嘅即係日程都排得好滿嘅，咁學校其實點樣處理呢啲狀況嘅咧？ 通常就會預備啲乾糧啦，買埋啲乾糧啦，或者話去附近嘅餐廳去訂一啲嘅飯盒，咁睇下邊啲同學係有呢個需要咁樣，即係都要即時處理，同埋聯絡家長啦，因為如果時間夠嘅話，聯絡家長睇下家長可唔可以提供到飯盒翻到學校或者喺屋企煮到嘢俾小朋友食嘅咁樣。 同埋甚至乎喺網上討論區咧，有啲講話即係個衞生問題都出咗有狀況嘅。咁你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 呢方面我自己學校就冇收到呢啲報告，即係衞生，即係煮唔熟係咪都係當衞生啦？我唔知啊。但係你話污糟啊嗰啲就我哋冇收到呢啲報告。 好啊，咁啊，大概了解咗呢一个情况啦。不过都想睇下咧，因为嚟紧啊，2月22号咧，就系小学生啦、幼稚园咧，系特殊学校咧，其实就系可以跨境复课噶啦。咁而家你哋有冇话系已经准备紧啦？或者有冇啲学生已经系提早就已经系跨境上紧堂噶啦？ 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跨境学生嚟讲，22号咧，主要系啲跨境校车嘅供应商嗰个安排咧，即系大规模嘅跨境学生一齐坐一架校車過嚟，就可能22号。咁如果個別嗰啲家長可以送到佢哋，其實自從2月6号通到關，即係唔需要任何登記封關咧，基本上佢哋已經係翻咗嚟噶啦。咁樣。 其實仲有冇啲乜嘢要準備嘅咧？即係頭先你講話22号就係校車啦。咁其他嘅又仲有啲咩準備功夫？ 我諗係情緒同埋適應啦。咁呢方面其實政府都係提供咗好多資源。咁學校亦都應該喺過年之前，農曆年之前咧。都應該係聯絡咗相關嘅家長，咁了解下個小朋友嘅情況，睇下有啲乜嘢需要喺精神上或者情緒上嘅支援，特別係佢哋可能適應咧，可能三年冇翻過學，咁可能都會喺個線上邊，因為佢哋都有 keep 住上堂嘅咁樣，咁都喺線上邊同啲家同班主任老師再一啲溝通咧，或者一啲鼓勵嘅説話咁等佢哋自己適應，或者安排一啲班嘅同學。同呢個跨境嘅同學一齊做一啲即係交易嘅活動啊，咁樣即係等到佢落到嚟咧，適應會好啲。咁通常同埋班裏面都會老師都會派一兩個同學係特別照顧呢啲即係人對人盯人咁樣去個別去再去幫佢哋嘅咁樣。 其實咧而家同學仔即係你話有啲都已經係提早翻咗嚟翻學啦。咁大概有幾即係係咪都已經係好大嘅百分比已經係去咗有咁樣噶啦？定係都仲有啲係上緊網課？點樣處理啊？佢哋 高年班個百分比係相當高嘅，因為佢哋嗰個即係個自理能力嗰樣嘢，家長都放心咁樣。咁有一啲仲係要 keep 住係網課嘅，咁都係會繼續網課。即係其實學校就好靈活嘅啦，而家真係唔會一刀切就得一樣，即係剩低一個選擇俾啲家小朋友或者俾家長，都係有唔同嘅同學有唔同嘅需要，都會為佢哋度身訂做。 咁而家其實係譬如講到咧，即係同學仔咧，佢哋都要做快測先至會返學噶嘛。即係跨境學生佢哋做快測，咁其實可能個時間上面啊呢啲，你有冇了解啊？佢哋有冇困難咧？ 其實就冇嘅，因為佢跨境學生可能佢可能係五點半出門口啊，或者讀咁早好早嗰啲啦，一般嚟講都唔使嘅。啊，譬如你六點鐘出門口咁，基本上佢出門口之前做咗個快測，咁都係冇問題噶啦，已經咁樣。 嗯，頭先你都話喺學校即係譬如同學，譬如咧，即係同學仔而家跨境學生完全冇呢個問題啦。不過尋日咧都見，即係呢個週末咧都見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就話，即係都會因應住個情況啊，睇下係咪要取消學生每日快測嘅呢個要求嘅喎。咁你哋學校又點樣睇？其實係幾時會係一個合適嘅時機，或者係咪都覺得呢個措施係咪需要去做啊？ 呢、這個其實都好考人嘅，因為我諗政府或者衞生署嘅指引，我當然係重要啦，咁可能佢哋覺得呢個都可以唔需要罰測，咁但係我諗我哋都要考慮幾百人喺學校裏面嗰個風險或者家長或者同學嘅擔心啦咁樣，咁所以呢度我諗我哋再睇睇個情況，咁就算係政府話唔需要快測，咁學校可以點樣處理咧？咁某程度上可能都係鼓勵啲家長啦，即係如果你個小朋友有啲唔舒服或者有少少唔舒服都好。咁都應該早做個快測會好啲咁樣咯。咁我諗個關鍵就係係唔係政府嘅要求啦？即係當唔係政府要求嘅時候，可能學校做起上嚟嘅時候就會輕鬆啲，咁即係一個鼓勵嘅性質，其實就可以啦咁樣。 其實因為佢講咧就話，起碼都維持到佢今個月28號啦。咁即係可能最快有機會下個月就會被取消噶啦。你覺得呢個時機好唔好啊？ 如果是為了即是復常啦，為了整個社會的復常嗰個氣氛，我諗都是一個啱嘅時機嚟嘅嚇。咁如果你真係個別擔心，就個別去即係、自己做快測啦。就正如我哋而家食午飯咧，其實都唔需要隔板嘅。咁但係有個別嘅學生，其實佢好擔心，或者家長好擔心，佢會自己即係學校都會提供隔板俾你。咁佢會用翻個隔板去處理佢嘅午餐。咁呢個我諗係睇翻每一個人嘅心理情況。 好啊，多謝曬你，孔偉成。 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同埋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晚上转吹和缓嘅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访问中东，返抵香港之后，寻日为大公报撰文，表示随住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并对海外全面开放，香港的经济动力同活力正在增速，特区政府抓紧时机外访，说好香港故事，开拓发展机遇。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跟进同沙特政府有关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的商议，以及同亞聯酋政府有關綠色同可持續金融合作備忘錄的商議。另外，金管局將會在上半年組織高級財經代表團到中東，進一步拓展商機。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馬拉松昨日順利舉行，近35,000名選手參賽，超過90%的出席率是歷屆之冠。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香港今年將會陸續舉辦多項體育盛事和國際盛事，特區政府會繼續帶領香港全面推動民生社會經濟活動。香港田徑總會主席關琦在賽後表示，正計劃11月舉辦新一屆馬拉松，如果成事，將會是一年內舉辦2次賽事。由於昨日潮濕難散熱，加上路面濕滑，令到部分跑手出現熱衰竭和扭傷，而截至到昨日下午5時，先後有35位跑手不適送院。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中並沒有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特首李家超就表明期望今年或者最遲明年完成立法。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今日在明報撰文列舉四大理由，指今年度不適宜展開二十三條立法，連相關的公眾諮詢亦都不宜展開。他提到現時全面通關復常，香港需要排除干擾，聚精會神，找住機遇謀发展，又扣连到台湾下半年进入大选，忧虑展开二十三条立法会被民进党以此争取选票，捞取执政权继续搞台独。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话：而家应该避免破坏较平和的政治气氛，亦都唔好俾西方势力借口打压香港。保安局回应会继续积极推展立法工作，适时展开公众咨询。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仍然在土耳其地震灾区参与搜索的特区政府五十九人搜救队，前日救出三名生还者。当时部分灾区的地点怀疑已经放弃搜索。特区救援队指挥官于文扬表示，虽然拯救地震生还者的黄金七十二小时已经过了，但是队员一直尽力搜救，士气高昂，庆幸在地震发生的第六日救出三个人，只要有任何一个机会都会全力搜救，绝不放弃。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渔护署前日公布，在上水打鼓岭一个本地猪场的猪隻样本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共涉及三十二隻猪。当局将会销毁这个猪场大约一百隻猪，并且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隻。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表示，本地猪隻只是占整体的大约一成，故此即使所有本地猪场被封，对整体猪肉价格影响亦都有限。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邀请市建局研究深水埗和荃湾的重建潜力。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昨日在网志透露，市建局现在正展开深水埗旧区130公顷土地重建的研究，影响1800多堂私人楼宇。市建局计划采用以多元化收集意见方式，包括以问卷收集研究范围内楼宇楼龄达到30年或以上的业主，他们对单位内部楼宇结构和附近居民环境的意见。是经济日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香港马拉松成功复办只是开始，盛事的举办是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和重振的引擎之一。无论是金融、创新科技，定是体育文化、美食佳酿，以至各式各样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政府能够想到、能够做到的盛事活动，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广招四方来客。商报时评。 經濟日報社評說，特首李家超完成中東行程返港，形容今次是友誼之旅、推展香港優勢之旅、開拓機遇之旅。社評說，國際地緣政局正逢巨變，本港的前路風浪難免，政商界要有更廣闊的視野，主動走出去推動經貿創科合作，亦都要歡迎對方親身前來了解本港復常情況以及大灣區的潛力。經濟日報社評。 东方日报政论话，高官在疫情下一边不断预告财赤千亿元要勒紧裤头，一边就歌颂香港好，机遇处处，可以吸引人才，一时一样。行会成员林建峰比较贴地，预计最快要到年底，本港整体经济才能够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建议港府应该继续向市民派发消费券，以及是透过保就业先保住能够重振经济的本地企业。东方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空气质素改善，相信是疫情令到经济活动减少有关。随着香港和内地全面恢复通关，不排除空气污染物浓度回升，港府不要因为一时数据回落而沾沾自喜，更应该认真检视电动车普及化缓慢的问题，提供更多诱因和做好配套措施，并且对氢能车拆墙松绑，让见蓝天的时间不断增多。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喺尖沙咀近住南开下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联合道。 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坳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返机场方向近住隧道出口一段慢线已经解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龙盘苑。还有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是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青龙头是慢车，龙尾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一段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在唐人新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返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高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头先咧嗰次就同大家讲到啊，就系、是、近日咧有啲学校嘅饭盒，即系五线供应商咧，就供应上面出现啲问题啊，就话因为人手不足嘅状况啦，所以就系可能迟咗送去学校。咁有啲学生都反映就话，其实个质素咧都系即系出现咗啲状况噶。咁点解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咧？同埋系咪业界人手真系有一啲短缺嘅状况咧？我哋就请嚟香港餐饮业系。请嚟香港餐饮联会协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同你倾倾嘅。早晨啊，黄家和。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有冇了解过咧？头先讲紧啊，话呢啲学校嘅饭盒供应咧出现即系延期啊，或者延误啊，或者系个质素问题啊，有冇了解个情况系点样啦？ 对呢个情况我都有甚至了解整体嗰个情况嘅。特別是在那個現在業界來說呢，即是餐飲業界呢，普遍都是人手短缺之下呢而影響很多服務的。那這個服務呢也都包括了生產的方面啦，服務的方面啦，運輸的方面啦，包裝的方面啦。那特別如果是一些食肆的話呢， 黄家和的电话呢可能即系而家都未能够继续系联络到啊，不过我哋尽快就揾翻佢啊。咁但系头先佢都讲到话，即系其实嗰个人手短缺嘅情况咧，出现咗好几个部分嘅，包括可能生产啦、运输啦、同埋包装咧等等咧，可能都系有一个嘅状况出咗，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头先讲紧啦，话呢啲饭盒供应商咧，即系都可能会出现延误嘅问题嘅。咁我哋而家又请翻香港餐饮联会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同你继续倾下先。嗱，黄家和头先就讲到话，即系喺好几个嘅生产嘅流程上面都系出现人手短缺，系嘛？ 冇错啊，特别系喺一啲生产嗰方面，有好多饭盒嘅供应商咧，因为佢未至到系全面自动化去做嗰个生产。咁所以喺一啲人手嘅安排啊、配送啊，呢方面咧就係、是、比較係緊張嘅。咁唔單止淨係飯盒嘅供應商，其實我哋全個餐飲行業咧，而家都係嚴重缺人嘅。咁特別係喺前線嘅員工嗰方面咧，特別譬如好似就算講翻飯盒。因為除了生產，我諗其實好多工序咧都要考慮到嘅。咁譬如話喺嗰個運輸配送啊、物流嗰方面啊，一啲 黄家和的电话可能都是即系线路有啲不稳定。嗱，先黄家和，头先你就讲到话，其实前线员工缺人啦，甚至乎是去到啲物流啊、运输嗰度都是很缺，是吗？ 冇错啊，唔好意思，因为我而家喺高铁搭紧去广州，咁所以情况嗰、那个线路未必咁稳定。咁但系咧，如果喺我哋个行业度，就系正正因为人手短缺咧，系非常之严峻，而系导致到有好多工序上嘅安排咧，就未能够符合到一个正常嘅需求嘅。咁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尽量希望係可以揾多啲即係人力资源嗰方面去可以帮到手啦。咁但係咧，我哋就算而家目前咧俾高嘅人工都好啦，喺招聘人员，特别係一啲前线嘅员工咧，其实係相当困难嘅。咁可以想象中咧，疫情之前招聘260,000以上嘅从业员，但系目前嚟讲咧，我哋只可以 黄家和头先就讲到话疫情前 万人手咧。 黄家和头先咧，你讲到话疫情前就可以有260,000人手啦。咁而家咧，而家系请紧几多？ 而家系请紧200,000嘅啫。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可以。當然是盡量增加翻足夠的人手啦，但是怎樣用盡方法去招？ 係啊，聽到黃家和咧個線路真係唔係好穩定啦。應該講緊話，而家係咪即係可能用好多方法去招聘，係咪都有困難喺度咧？嗱，請人係一個嘅問題係嘛？ 冇錯，請人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咯。咁而我哋就算係以高薪。而家時薪雖然係得43元啦，咁但係咧，我哋請用到60元八號啦，都請唔到前線嘅員工。咁特別喺目前因為啱啱放寬咗好多限聚嘅措施啦，咁而生意咧係逐步回復翻嘅。咁而逐步回復嘅話咧，實際上亦都係需要更多嘅人手。咁但係奈何啦，而家我哋根本上咧，喺嗰個人手嘅招聘嗰度，係遇到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咯。咁我希望政府咧，亦都係有一啲辦法，係可以幫助我哋業界嚟到去增加我哋嘅人手嘅招聘啦。咁譬如話釋放多啲女性出嚟啊，或者一啲較為年長嘅人士咧，都可以再重新投入我哋呢個行業啦。咁當然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希望係可以引入外勞啊。 咁呢方面咧，當然我哋唔係話要同本地嘅勞工咧，即係爭飯碗啊！這個係好明確嘅。我都有同一啲前線嘅員工咧傾過呢個問題。咁有次我喺個酒樓， 黃家和。黄家和，你头先有讲到话系同酒楼嘅员工可能有讨论过，即、就、系、是、人手嗰个嘅短缺问题啦。 系啦，冇错啦。咁我同一啲前线嘅从业员倾过，咁佢哋亦都系担心咧，如果系引进外劳嘅话咧，会唔会抢佢哋嘅饭碗？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佢哋又投诉咧，就系而家生意好翻啦。咁連個經理自己本身咧都要去執台啊，去傳菜啊咁樣，咁基本上咧即係對嗰個整體嘅服務咧都係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希望能夠在一個平衡嘅機制之下咧，而係可以引入即係特別係內地嘅勞工咯。 好啊，多谢晒你，黄家和，同你先倾到呢度啦。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嘅。头先就讲到话，即系疫情之前咧，请紧咧26万嘅从业员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请到20万左右嘅啫。咁所以个人手短缺嘅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咧前线咧饮食业嘅嗰个服务添嘅。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休息一阵啦。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除了为大家看实本地及国际体坛的大小赛事，逢星期一我们还会有运动名人录环节，之前上过来的包括有朱文佳、姚本辉、朱家望、余国良等等等等，不能进录。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头先咧都有同校长咧孔慧成啊，佢就讨论过啦，即系话而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喺今日周末嘅时候就话啊，嚟紧咧有机会喺最起码咧学生快测系要维持到今个月嘅月尾嘅，咁但系咧之后就会视乎情况啦，有机会下个月咧就会取消学生每日快测嘅呢个要求噶啦。咁啊，大家点睇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咧喺电话旁边都揾嚟专家同我哋讨论下呢一个话题啊，有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医生在度嘅，早晨啊，关医生。 早晨啊，张华明，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嗱，头先咧都讲到话，即系局长有一个咁样嘅睇法啦，话嚟紧可能都会取消个学生每日快测啦。你又点睇佢呢个建议呢？ 這個情況都贊成嘅，因為咧就而家香港我哋嗰個疫情開始整體都受控啦，咁亦都幸好咧，我哋未見到有即係嚴重嘅個案發生，尤其是小朋友嗰度咧，而家個即係重症嘅情況咧都冇見到話有增多啦，咁咧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呢個情況在觀察期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個快測維持一段時間，如果我哋都見唔到有重症嘅情況再出現咧，都可以喺遲啲嘅時候咧，考慮咧，即係會唔會停止咗佢嘅？咁但係再重申啦，即係而家仲係一個觀察期。咁咧，因為喺遲啲全面面授課之後咧，即係又多咗小朋友咧去互相嘅，即係一齊聚集啊。咁咧又多咗機會咧係交叉感染啊。咁咧就一定要係再觀察咧，即係嗰個喺小朋友嘅群組裏邊咧，會唔會多咗啲重症嘅出現啦？尤其是咧，我再想講嘅咧，就係而家6个月至3岁以下小朋友咧個接種率咧，仍然都係得嗰25%以下。咁咧，其實非常之唔理想嘅。咁咧就一方面咧，擔心咧小朋友會感染到個病毒啦，亦都擔心咧佢啲哥哥姐姐啊，喺翻學之後咧，喺個校園咧會即係感染到個病毒，會帶翻屋企。咁咧就所以各位家長咧，我呼籲你哋咧，唔好再猶豫啦。如果小朋友係未打針嘅咧，快啲帶去打針，同埋最緊要咧係打齊針數嘅新冠疫苗咯。 關醫生，我想問一下咧，頭先即係你都話都贊成，其實可能逐步復常咧，即係可以取消個每日快測嘅。有冇話你喺心目中即係幾時去取消會係最理想啦？同埋使唔使分唔同嘅年級又有一個嘅即係唔同嘅步伐咧？ 至於話政策方面咧，我就唔方便即係俾咁多意見啦。咁但係如果以科學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接觸一個病毒之後，即係個潛伏期咧，大概喺一個星期之內啦。咁如果假設即係全面復常之後，我哋觀察一個時間，即係容許有兩至三個潛伏期嘅週期，而觀察到咧喺我哋人口裏面，如果係冇多咗呢啲嘅重症，或者即係不幸嘅即係再嚴重啲一啲死亡個案出現咧，咁咧都可以係即係停止啲快測嘅情況啦。咁但係最重要咧，即係再想講講啦。除咗話要確保呢個病毒唔會入到呢個校園咧，除咗快測之外咧，咁每個家長咧，其實咧小朋友翻學之前咧，都應該幫佢量體温啊，咁同埋咧留意佢有冇啲呼吸道嘅病徵或者病狀。咁咧就唔淨止呼吸道喎，咁而家有某啲學校咧，我都知有一啲即係腸道嘅病毒嘅小爆發，所以咧都要留意小朋友有冇啲嘔吐啊，同埋輻射嘅病徵。如果有嘅話咧，就真係要幫小朋友請一請假啦，喺屋企休息幾天，就唔好翻校園咁樣啦，免得個病毒咧傳入去俾校園嗰度啦。 其实咧而家冇话见到，即系因为都譬如跨境学生又分阶段翻学啦，咁亦都系大家同学仔喺全日制嘅情况底下又会一齐食饭啦咁样。你有冇留意到近日咧，可能即系学校入边嗰个感染风险啊、传播速度啊，其实个或者大家患咗真系中咗确诊之后嗰个嘅病情啊等等，最近有冇啲点样嘅观察去分享一下？ 其實咧，最好我哋而家咧有個監察系統嘅，咁我哋有監察系統監察住一啲重症啦。重症意思即係需唔需要係一啲，例如係用好高濃度嘅氧氣啊，有冇入去深切治療部啊？咁另外我都講過啦，有啲好不幸嘅死亡個案，我哋有監察住嘅。咁咧喺呢個我哋漸漸復常之後咧，而家我哋喺小朋友群組咧都唔見到有呢啲嘅大爆發嘅出現。咁當然啦，一啲零星嘅新冠病毒感染源嘅個案，一啲輕微嘅思考症啊，同埋一啲發燒驚厥咧，我哋都仲偶有見到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有呢個監察系統睇住啲重症咧，應該非常之安全嘅。咁咧，但係都要小心啦。咁即係頭先講過，喺全面恢復面授課之後咧，我哋更加要即係要監察住有冇呢啲重症喺我哋個即係醫療系統度出現咁樣咯。 嗯哼，而家咧有冇話，譬如小朋友咧感染咗之後啲長新冠嗰啲症狀係點樣咧？同埋佢哋要真係由長新冠嗰度去到好翻啊？咁其實有冇得百分百好翻嘅咧？或者有冇啲咩建議等佢哋可以去快啲去提升翻嗰個身體嘅狀況同埋質素㗎？ 多謝主持你嘅問題啦。咁咧就喺我而家由新冠疫情開始到而家都覆診咗一大班嘅小朋友，咁咧就發現咧係的而且確有長新冠嘅情況出現嘅。咁咧分布喺不同嘅器官，包括係神經中枢系統啦、肺部啊、心臟啊、消化系統啊咁嘅情況，佢哋有唔同類型嘅。喺新冠病毒感染完之後一啲嘅長期症狀啦，不過咧千祈唔好各位家長唔好灰心，其實咧如果係即係經過醫生嘅同埋多團隊唔同部門嘅一齊嘅協作嘅診治之後咧係可以康復到嘅。咁我而家觀察到咧，普遍嚟講六至九個月咧，啲小朋友係可以慢慢康復到。咁當然啦，有一啲小朋友例如喺第一波之後感染完咧，我仲有兩個小朋友佢嘅味覺啊、嗅覺啊，仲仍然未恢復。咁呢啲係尚待一啲時間去慢慢都去康復啦。咁但係大多數呢六至九個月之後呢應該慢慢可以康復。咁但係我都再重申啦，唔好怪我沉氣啦，始終疫苗接種呢係可以預防到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死亡，同埋呢啲長新冠情況嘅出現嘅，都呼籲家長呢快啲帶小朋友呢去打齊呢個新冠疫苗囉。 嗯，歸生，咁喺六至到九個月期間呢，有冇話做啲乜嘢嘢係可能會容易啲令到個身體復原返呢？ 咁咧，我哋就一啲普遍建議啦，即係建議多啲休息啦，均衡飲食啦，多休息意思咧都有足夠睡眠喎。咁小朋友應該咧有超過八個鐘嘅睡眠啦，每天。咁另外就均衡飲食啦，做多啲運動啦，同埋咧保持一個輕鬆嘅心境啦，呢啲都係有幫助嘅。咁另外咧，針對唔同嘅器官咧，我哋有不同團隊嘅協作。咁例如係如果針對肺部嘅話咧，我哋會同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協作啦，就去做一啲訓練嘅療程咁樣啦嚇。唔該， 我哋翻嚟再同你傾多兩句啊。 好啊，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嚟到最后一节嘅天气年代啊，头先咧就唐君仁伟医生咧就讲到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就话嚟紧咧可能都会唔使同学咧就唔使再有每日快测嘅要求啦。咁同埋咧都讲到咧就系究竟儿童咧喺新冠康复期当中咧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嘅？我哋咧继续同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医生倾多两句先。关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朋友仔。剛才咧，即系讲到话，即系大家系嗰个康复期啦。小朋友咧，如果系长新冠嘅话，基本上六至九个月都可以好得翻噶啦。咁咁啊，你又提醒啦，其实最紧要就系要去接种疫苗，因为呢个咧都有机会避免到一啲长新冠嘅状况嘅。不过咧，都见到就话有消息咧，就话考虑紧将新冠疫苗嘅接种计划咧有一个退场机制，个方向咧就包括系减少接种嘅地点啦，或者咧系将全额个资助啊变。就只是资助一些高风险的群组的。即是你觉得这些的做法呢是你觉得合不合适，还有会不会都减低了家长再带小朋友去打针的意欲呢？ 咁咧，我就政策方面咧，我就唔方便話俾意見啦。不過我會覺得而家的而且確咧，每一個接種中心嘅人數係減少咗好多嘅。咁亦都要用好啲資源啦。咁所以話減低接種中心嘅數目，其實都應該係考慮嘅。咁至於話一啲要唔要付費啊嗰啲，咁我呢啲我哋要容許當局詳細考慮啦。不過咧，站於科學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要保護翻咧一啲高危嘅群組，包括咧一老啦。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同埋一啲咧佢免疫系统系比较差嘅人士，例如系佢天生有一啲病令到免疫系统差啦，又或者咧用紧一啲嘅药物引致佢个免疫系统咧系唔可以对抗到新冠病毒，我会觉得咧呢一啲群组咧我哋系首要去保护佢咯，咁所以咧就希望喺考虑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保护一老一幼同埋一啲即系睇身体體弱嘅人士咁樣啦嚇。 嗯，咁啊，如果減少一啲嘅接種地點咧，咁你又覺得應該即係點樣做啊？可能會能夠平衡到家長帶小朋友去打針嘅意欲，但係亦都係即係能夠慢慢做好嗰個退場嘅機制咧。不過減少地點，咁點減好咧？ 反而我認為咧，減地點方面咧就唔係太影響個意欲啊，反而咧就家長咧對於疫苗接種咧最重要咧就係佢哋要認知到個疫苗係有效啦。即係同埋咧個副作用咧係或者反應咧係就好少咁樣啦嚇。咁我引用翻咧一份最新嘅南韓嘅研究啦。咁啊顯示咧啲家長咧對一啲疫苗接種，尤其是新冠疫苗接種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哋咧如果假設係有足夠嘅資訊，尤其是咧如果啲資訊咧係由佢哋嘅醫生嘅口中話到佢哋聽咧，係而佢哋相信呢啲嘅資訊。個疫苗係有效同埋係冇乜嘅嚴重反應咧，可以直接咧提高到呢個疫苗接種率咧係到三至五倍嘅。咁所以咧，我都呼籲我哋業界嘅大家嘅同業都要咧係努力咧係去同我哋嘅病人咧係講多啲，即係同佢哋講多啲啲新冠疫苗嘅用處。反而呢啲咧先最有效咧係提高到接種率咯。至於話減低嗰啲中心，其實香港好細嘅啫，講真，即係交通咁方便。即係如果啲家長真係要去打嘅咧，其實絕對唔困難嘅應該。 好啊，最後咧問埋咧，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防疫措施都已經取消咗㗎啦，咁啊剩翻口罩令啦。你覺得係咪都有條件可以取消？幾時會取消係比較合適啊？ 這個我就希望都同啲市民講講啦。其實呢我哋真係要多謝呢個口罩，因為我哋睇返呢即係口罩呢真正係保護到我哋呢幾年呢係減低咗好多呼吸道嘅感染，當然由你哋新冠病毒啦。我哋而家發覺係我哋復常之後呢呢幾個月呢，其實呢我哋流感嘅病毒雖然係有個案啦，但係呢都唔似話呢喺今年歐美國家，又或者呢在上年的南半球的澳洲的爆發那麼厲害，上年南半球澳洲呢它的流感的爆發呢是去到成五倍的，比起往幾年。但是你看香港我們的情況是還是控制得那麼好呢？其實呢因為我們還有口罩是保護我們，所以呢我就呼籲各位的市民或尤其是家長啦，如果接下來的口罩令真的取消之後呢，當我哋咧，如果假設去到一啲嘅多人嘅環境，如果附近真係有人係有啲呼吸道嘅症狀，譬如咳啊、流鼻水嘅話咧，我哋自己咧都要戴翻個口罩去保護我哋自己。可能咧口罩咧將會係變成一個我哋自己以後個人嘅保護嘅措施咯。點解咁重要呢？因為戴口罩之後咧，唔單止可以阻止到呢個飛沫咧係喺我哋嘅口鼻度傳播出去啦，另外咧。其實咧，我哋行為方面咧都幫到我哋嘅，佢減低到咧，我哋咧自己成日都摸眼啊、捽鼻啊，而接觸到黏膜， 呢啲咧其實都幫助到咧減低呢啲嘅呼吸道病毒嘅傳播咯嚇。 好啊，多謝曬你啊，關於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我哋咧又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啊，咁就睇到咧中大医院啊，由2015年起咧就系分批获得政府借贷，就合共啊超过40亿咧，就系去兴建中大医院嘅。咁本身应该就喺今年3月开始咧，就分10年去还噶啦。咁啊最近咧就见到政府向立法会就提交个文件，就建议咧就将嗰个还款期顺延5年，去到2028年开始嘅。咁点解会有呢个建议嘅咧？我哋电话旁边就揾嚟中大医院行政总裁冯康医生同我哋倾倾嘅，早晨啊，冯康医生。 早晨，大家好。 早晨，你好啊。先问一问啊，头先讲到呢一个咧还款期嘅顺延5年嘅呢个建议，其实系咪中大医院主动去提出嘅咧？点解系呢个年期嘅？ 我哋系啊，主动同呢个政府提出嘅。咁最主要咧就系、是、一来咧就系、是、我哋营运嘅时间比较短啦，就2021年嘅9月先开始营运，咁到而家得16个月嘅时间咧，其实就未足以咧系喺营运上嚟讲咧，或者喺财政上嚟讲咧，达到一个平衡啊，同埋累积到盈余咧系可以还款嘅。二来当然其实亦都受呢个疫情影响啦，呢16个月咧啱啱开院咧就已经撞正喺个疫情中间啦，咁变咗咧就对于嗰、那个。醫院嗰、那個營運咧，即係都其實都有一個幾大嘅影響嘅。 嗯，其實有冇話即係真係如果原定譬如係2023年3月，其實下個月開始係還款嘅話，對於即係中大醫院嗰、那個運作上面啊，嗰、那個影響係點樣咧？ 都會幾大下嘅，因為咧我哋其實一般醫院嘅營運咧，都係需要大概。即係5年到嘅時間咧，先至得到收支平衡嘅。咁我哋由2021年嘅9月開始營運啦，而家估計咧大概去到2025年，即係4年到咧，我哋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到2026年到咧，我哋就應該有一個正嘅現金增長啊咁樣。咁但係所以變咗咧，就如果即刻要還嘅話咧，喺16个月之後即還咧，其實就未有足夠嘅。可以話未有足夠嘅錢去還啦咁樣，咁所以就需要申請延期啊咁樣。咁而家我哋嘅同政府再睇過啲數嘅話咧，就都同意咧，就大概如果延期咗5年之後咧，就我哋到時去到2028年咧，應該有足夠嘅盈餘咧，係可以俾到我哋去開始去還。 呢個40亿嘅贷款。嗯哼，头先啊，冯医生你都讲到咧，就话其实通常医院咧都系要即系大概5年嘅时间咧，先至会去做到收支平衡啦。咁其实呢个应该系喺即系当年系去申请个拨款嗰阵时，应该都有个咁样嘅预算噶嘛。咁但系而家见到即系当年就系、是、一攞钱嘅第一下，跟住就开始计5年，然后就去还款噶、哦。即系好似喺嗰个当时点解会有个咁样嘅即系取态同埋嗰个协议？点解会系咁定嘅？ 当时点样咧，就好难去再追溯翻，即系嗰阵时嗰、那个大家嗰、那个即系个理据，因为我睇当时嗰个立法会文件咧，即系呢一个大学嗰边都有同政府讲咧，就系话应该一般医院都要5年先能够收支平衡嘅。当我估好可能嗰阵时。去做呢個決定嗰陣時候咧，就香港嗰個私營市場整個環境咧都比較蓬勃啊，同埋就係嗰個病人量多啊咁樣嚇。咁其實5年落嚟咧，就嗰個整體嗰個私營醫療市場咧，其實就變化咗好多嘅嚇。 嗯，咁其實你話頭先就話估計啊，當時就可能個成個嘅市場都比較蓬勃啦。咁而家嗰個狀況係點樣嘅咧？即係同埋係你有冇信心之後係回歸翻嗰種蓬勃嘅程度？所以你哋頭先估計去到2025年會有盈餘啊，定係條數點計啊？ 我哋而家咧就唔係去根據當時嗰個市場情況啦，而係根據而家實際情況啦，咁啊做一個預測啦。咁、那個預測基本上都係基於我哋頭嗰16个月嘅財政嘅營運嗰個經驗嘅。咁同埋我哋都請咗一個即係獨立嘅財務顧問咧，去睇咗我哋盤數，就覺得即係我哋盤數咧係咪一個可靠可信嘅咧咁樣。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要係亦都滿足到政府嘅要求，咁先至即係政府答應咧，係俾我哋去一個 信完呢一个还款嘅，咁即係话都有信心呢我哋能够做得到。 嗯，但头先你讲话即係而家嗰个计算呢就係按住头十六个月嘅营运嘅嗰个经验啦。咁但头十六个月大家都知啦，即係因为21年开幕呢其实就一直都系喺一个疫情嘅影响当中㗎喎。即係会唔会都有机会影响咗你哋之后嘅估算呢？ 正正是咁嗰陣時候咧，所以如果當市場嘅恢復係比較好嗰陣時候咧，我哋個股市應該計比我哋而家嘅股市更加樂觀添㗎。咁不過我哋喺個股市嗰陣時候當然係採取一個比較謹慎同埋保守啲嘅態度咁樣，咁就所以先至講咧就話睇得到咧就係、是。估計即使在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再延期五年嗰時候咧，我哋應該都有咁嘅能力。 嗯，譬如我哋可唔可以講下由中大醫院開幕之後，一路嗰個病床嘅嗰、那個即係入住嘅情況啦，係咪按住你哋嘅預期去行啦？同埋之後你哋嘅估算又會係點樣？即係可能比起疫情之前呢十六個月，會唔會係升緊啲啊？會升幾多啊？有冇一個咁樣嘅預算噶啦？已經？ 有的，其實在財務委員會的文件入面呢，不是財務委員會，在這個衛生 事務委員會 的文件入面呢，都有一個有個附註呢，是去顯示得到我們那個預算的數字啊，這樣的。咁就頭嗰十六個月的營運呢，其實是緊張的，因為呢病床反而是緊張的。我們現在呢註冊了病床大概215張啦。咁就我們其實中間呢有好長時間呢是拿了50張床出來呢，是要支援醫管局亦都特別是收一些新冠病人啦。咁就是說醫院自己實際上那個可以運作要嚟即係去盈利啊，即係嗰個病床數目咧，其實就好少嘅，得百零張咁樣。咁又因為咁咧，就百零張就比較緊張，好多時候有啲病人即係要需要做手術啦咁樣，我哋都 book 唔到床嘅，因為個病床數目係緊張。咁而家其實隨住新冠即係個疫情咧，就係而家舒緩咗啦。基本上嚟講，即係我哋慢慢復常啊。咁醫管局亦都復常，咁我變咗減輕咗我哋嗰個需要去幫助醫管局嗰個負擔咧。咁啊，對我哋嚟講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嗯哼，咁而家即係就有冇話估算咧？可能即係復常之後啦，其實係會之後接收到嘅病人咧，比起而家會多幾多咧？百分比上面有冇一個咁樣嘅預測？ 其實我哋本來嘅計劃咧，都一路喺度增加緊我哋啲病床數目嘅嚇。咁根據我哋同政府嘅協議咧，即係嗰陣時候佢即係俾個地我哋批地嗰陣時候咧，就以2027年嘅之前咧，我哋十月之前咧，2027年十月之前咧，我哋就要開曬516張病床嘅。咁我哋都係跟而家咧就跟同政府協議嘅原本嘅計劃咧，就係、是、陸續咧係將啲病床咧係投入服務啦。咁我哋而家估計，我哋開床嗰個速度咧，會比同政府協議嘅速度咧係會快嘅嚇。咁就但係都會睇住嗰個市場嘅需求嘅情況，然之後再決定嗰個速度啊咁樣嚇。咁但如果我哋能夠恢復得比較快一啲嗰陣時候咧，亦都顯示到我哋嗰個還款嘅能力咧，亦都會增加。都比較快一啲啦。 咁所以都有啲立法會議員咧，就會有個質疑，佢就話好似信言咧五年好似太耐，如果壓縮到兩年，咁又得唔得咧？你哋又點睇咧？ 兩年嗰個時間空間係唔夠嘅，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即係正如我開頭所講咧，就係醫院一般營運咧，無論喺外國啊，因為就算香港啊，都起碼都要五年嘅時間先平衡得到嘅，即係喺完全冇政府資助之下嚇，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譬如你再而家我哋十六個月到啫，再褪多兩年嗰陣時候咧，其實就我哋雖然可以達到收支平衡，但我哋就未有足夠嘅盈餘累積，一個足夠嘅數目咧去還錢喎。咁就算第一筆錢一開始還咧，都好大筆數目，個係講緊6億嘅數目啊，嗰個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咁即係話咧，我收支平衡咗之後咧，我再要多大概係可能兩年嘅時間咧，累積嗰個盈餘咧，我先至有能力去還到錢。 其实咧都有啲议员咧就从呢个角度咧就话，其实好似今次去申请个延迟还款个时间都好仓促，咁你哋又点睇咧？其实几时开始已经有呢个计划呢个谂法噶？ 其实我哋咧就大概就算系好早一营运冇几耐，其实我哋已经知道有咁嘅问题噶啦，因为啱啱一开院就撞正一个疫情嘛，咁啊好旧年。大概一年前都已經開始同上屆的政府有初步提出嚟嘅，咁但係一提出咧就已經撞正第五波高峰期，咁大家一齊咧個聚焦點咧都集中咗去點樣去打第五波嗰場仗啊，咁跟住又換政府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變咗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係有少少係褪遲咗㗎咁樣，咁中間當然亦都要有好多啲。數據準備啦，包括我哋要請一個獨立嘅財務顧問去真係去審去睇過我哋盤數，覺得係真係可以係有個獨立嘅判斷，覺得係亦都係一個可信同可靠嘅一個預測咁樣，咁所以變咗到最後咧。感覺上嚟講就好似好倉促咁啊！ 嗱，而家咧就有講就話係如果延期還款咧，呢段時間入邊咧，原本政府應該收到嘅啲利息咧，就會由中大醫院呢十五年間提供嘅一啲公共醫療服務去代替嘅。其實會係一啲乜嘢類型嘅服務啦？呢、這個方案即係提出嘅一啲理念係點樣噶？ 嗱，政府咧就將我哋褪遲還款呢五年嘅利息咧。是大概即計算咗出嚟啦，咁就一個衛生事務委員會嘅文件都有提過啦，係假設咧大概係5.6%，即係5厘幾嘅利息啊，年息咁嚟計嘅，咁計咗出嚟咧就轉變成咧就大概係11億到嘅利息啊，咁政府咧就話不如你11億嗰啲咧，因為其實佢最需要嘅係一服務嘅，就唔係一個未必係錢啊，咁啊將佢轉變成為咧以即係。醫管局嘅病床嘅做運作成本，仲係有啲參考咧，就轉變成為12萬，大概12萬到嘅一個住院日數。咁呢個住院日數咧，佢亦都可以咧，係俾我哋咧係同醫管局咧協議，就係去點樣解決嗰個醫管局一啲壓力嘅問題嘅。咁可能係一啲專科門診啊，又或者咧，譬如喺視像診斷嗰方面啊，譬如 CT 啊、MRI 甚至。PET-CT 啊，呢啲咧就而家醫管局嗰個輪候時間都比較長一啲啊，咁就政府咧就可以有一個換算嘅方程式咧，就大家同意咗之後咧，就可以我哋透過提供呢啲服務咧，係去幫一幫醫管局手。咁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嚟嘅，因為我哋都即係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幫助到呢個公立醫院咧，係舒緩到一啲壓力嚟講咧，咁就對大家都有好處嘅。 不過都有意。議員就覺得即係計完條數，好似其實佢覺得咧就大概十五年間就持續提供23張病床左右啦。咁佢覺得呢個數量好似都偏低喎。你哋又覺得係點啦？ 咁如果以咁呢個如果以公平嘅角度嚟睇咧，咁就呢個就等於即係從政府嘅計法就等於呢、這個11億嘅。利息加埋嗰個數目嚟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佢係咁樣換算咗出嚟咯。咁其實都唔算低噶啦，因為呢個係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喺個醫院營運到，如果我哋攰咗咁多床出嚟嗰陣時咧，亦都有個機會成本嘅，即係話醫院喺呢方面嚟講，所能夠有嘅收入亦都減少咗咁樣。 咁同埋咧，其實都尋日見到明報咧就有講到啦，就話當初咧其實醫院咧就係承諾過係會有多項嘅服務條件嘅，包括咧就透過套餐式嘅收費提供標準病床服務。咁首年咧營運嘅時候咧就會佔咗係住院病床嘅係50%嘅。嗰、那個住院病床日數50%嘅，不過而家睇翻咧，就好似喺第一年嘅嗰個套餐式收費嘅標準咧，就係20%，就低過當年嗰個標準啦。咁其實呢一個咧，有冇計過即係咩原因係導致到呢個情況出現啊？ 其實咧呢個有一個過程嚟嘅，因為文件有提到首年咧，但係佢文件嘅首年咧，因為我哋2021年咧。是我哋九月先開始營運啦，所以佢嗰個首年其實得4個月嘅啫，唔係全年嘅數字嚟嘅嚇，係得4個月。咁4個月得嚟咧，仲有啱啱開始啦。咁其實亦都的確咧係有好多啲即係磨合嘅，即係譬如同政府之間咧，都佢一路喺度商討咧，就係喺嗰個所謂 計算一個達標嗰時候咧，嗰條方程式點樣計咧？乜嘢包乜嘢唔包咧？咁樣咁中間，而家我哋發覺有好多啲唔係好清晰嘅地方咧，都要從政府咧係去繼續去傾，同埋之後咧就去點樣釐清嘅。咁當然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就算我哋自己嘅醫生，我哋都要時間咧，去同佢大家去對於實際上所謂套餐收費嗰個運嗰、那個運作係點樣運作法咧？咁樣點樣理解咧？將同我哋嗰啲實際成本比較係點樣呢？咁呢啲其實都需要時間嘅，所以呢啲時間冇可能喺頭四個月呢就能夠去全部呢都能夠處理得晒呀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過程嚟㗎啦。 好啊，多謝曬。 朝住嗰啲目標進發嘅。 好啊，多謝曬馮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今日先呢度啊，都到呢度啦。